琵琶声中当弦几杯暗藏，谁在唱？你和我人逢客又下一场。红烛杯点亮屏风，遮住窗也太长，犬马声色我敢细唱。你可唱泪望渲染了何方，别对让你和我共饮刻在这脸上。长安的芳香，绚丽的空荡不平常，那是假装，我本就该风浪。你可夸我此人风也轻狂，你可叹我这样毛利的长胖，你可劝我是一夜比空堂。 阿然唱一场，你去分心变相， 你可问我后人怎么光光，你可懂我一步步是四方方，你可劝我轻轻过隔寒窗，别再去躲藏。我这一去让他光 穿插在夜莺后半场。